毕竟从两年前同名创作专辑《庆庆》推出的时候，他就被赋予了小王妃的称号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对比一下好不好，来听这首王菲的《流年》。是王菲的《流年》，王菲的金字招牌，如果在声线上和她有些相似，那真的是特别的优势了。除了刚才我们听到有着小王菲之称的《庆庆》之外，还有像楼道王菲的刘美玲，最早在楼道里翻唱王菲的歌被关注，之后出道发片。那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刘美玲翻唱王菲的《天空》，2016年《盖世英雄》EDM Live 版本。 演唱融合上 breakbeat 的电子音效，这首 EDM 版本的《天空》来自刘美玲。接下来听到的是炎亚纶带来这一首他主演的电视剧《一路繁花相送》的主题曲《醉酒的瞬间》。 若从前可以抹掉重写他人许愿在擦肩，那张脸，第一次亲吻在他耳边，那个瞬间，好多年都新鲜。整个世界忙着告别，只有他的气味。繁花不凋谢逐渐，酒沦陷，上天事先安排那年遇见，成全醉酒的瞬间，一路是晴天，一眼叫永远，茫茫人海再见，最初感觉不变，醉酒的瞬间。 Yeah. 趁热恋不见最后的瞬间， 听到这首歌，不知道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呢？这首收录在飞轮海首张同名专辑当中，《我有我的样》，已经过去了12年时间。 飞轮海当中年龄最小的就是炎亚纶，当年他才21岁。听到的是 Jocelyn 陈明喜的新歌，这是网剧《艳谷》的插曲《花错》。 仰望天上月光，想你的荒凉冷漠都被黑夜埋藏，地不老天不荒，我等待更漫长，独惆怅一身红粉衣裳。到底蝴蝶沉迷着谁的发香，苦苦思量你的身影里，我多远覆了眼抹浓妆，泪水凝结成霜，梦醒叹息中也未央。风吹过呢，揭开了一张寂寞，如何看破你目光的沉默，风停住了夜色院落花的错，我的心难分又难舍，留不住万里长城。仰望天上月光，想你的荒凉冷漠都被黑夜埋藏，独惆怅一身红粉衣裳。到底蝴蝶沉迷着谁的发香，苦苦思量你的身影里，我多远不来淹没浓妆，泪水凝结成霜，梦醒比梦中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离开的让自己心容，写下了曾经熟悉的脸孔，写作徘徊惶恐，错过了太多的选择，当自己变成蝙蝠了以后，我又落陷的在记忆中轻轻难过。

天来回，度余生无悔。一场春秋，生生灭灭，浮华是非。待花开之时，再醉一回。手牵长行舟余味， 这是来自榜上歌毛不易这首《不染》。学医和音乐看起来是风马牛不相及，却是很多人走过的路线。毛不易在做歌手之前曾经做过实习男护士，而像歌坛的罗大佑、张洪亮等等都是有过学医做医生的经历。当然还有下面这一位，他是也是就读于医科大学。我们来听许嵩在去年底推出的这首单曲，叫做《蝴蝶的时间》。 山岗，你不在场，我的胸膛纹路苍茫。花开不败，香满楼台。我不问，我不问。飞入黑洞，你不在场。颠簸，心路苍茫。扇动翅膀，它却不响。会不会在远方刮起风？借我一盏烛火，点亮你的轮廓。思念透明。 会参透。 这是来自许嵩的《蝴蝶的时间》。这是一位颇有才华的音乐女生，在新春之际，她特别推出这样一首别样的过年歌，由李宇创作并演唱的《年》。 Thank you. 刚才我们听到的两首歌曲来自于李宇的《年》以及他的《姐姐》。李宇歌曲当中的温度还有独特的小气场都会给人带来很深的感动，而这两首歌刚才听到的这首《姐姐》收录在他的《与李演武》专辑，其实合起来就是李宇了。听过了2016年超级女声李宇的歌，比他早11年在同一个舞台上出道的何洁也推出了新歌《破冰》。 听见鲸鱼在湖水上正结束冬眠，拖着单薄的身躯只剩雪梦的世界，人要往冰河搁浅，征途白茫茫一片，就连你看前程都无邪，每寸踏雪都是探险，转到向前，这是一段破冰之旅长假，当我迈开步伐某部分的我也被抛下，我的炙热如山茶花怒放，我的热泪会把雪花融化吧，握着手 在过去一年当中，有关何洁的很多消息出现，足以证明她是一位足够坚强的辣妈。而在今年，她选择用这首《破冰》来诠释属于自己的这份坚强。无论是经历还是感情，有舍有得，督促我们可以拿得起放得下，可以像何洁这样以破冰之力继续前行，或者把一份思念埋藏在心中。接下来这首榜外歌，林俊杰将自己十年的痛心思念打开，特别写给因空难而离开的一位女性好友，我们就来听这首《修炼爱情》。 一生没有失望，藏眼泪到心脏，往事不会说谎，别跟他为难，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，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，远距离的欣赏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